阶段有三个对象。 嗯，我为行者的阶段有三个对象。 亲爱的众生， 亲爱的众生， 忠心的众生， 忠诚的众生。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所导演的众生。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所讨厌的众生。 今天我们学，第一、第二部分就是修自性观，对，亲爱的众生跟忠心的众生。 今天我们学第一、第二部分就是慈心观，对喜爱的众生和忠诚的众生。 希望你们，这个星期，可以多多练习。 希望大家这个星期可以多多练习。 一定要记得先管理自己，再对外面的所有人。 一定要记得是先对自己做慈心，然后先外面的所缘。 不过一定要用什么了解？要了解这个外面的所缘。其实，外面里面是一个境界。 这个要了解外面和入面其实是一个境界。 这个叫破坏限制。 这个叫破坏限制。 什么限制？我们已经有说明。我们的心的限制就是烦恼跟所缘不明显。 咩限制？就是我哋嘅心嘅烦恼同埋所缘不明显。 为什么所缘不明显？ 点解所缘不明显？ 因为我们随我们的妄想。 因为我哋随我哋嘅妄想。 所以所缘不明显。 所以所缘不明显。 佛陀的境界才是真的。 佛陀嘅境界先至系真。 我们的境界是假的， 我们的境界是假的， 因为我们习惯在执着可爱的，拒绝不可爱的，导演不可爱的，执着可爱的， 因为习惯讨厌不可爱，执着可爱， 为我们是自然的， 为我们是，我们来说是自然的， 为佛是不自然的， 对佛来说是不自然。 我们不了解自然，所以，我们想是自然，不过不了解什么是自然。 我们不了解自然，我们以为是自然。 依照佛法，佛才是自然，我们不自然，所以我们学佛法。 依照佛法，佛才是自然，我们不自然，所以我们学佛法。 你学完你的课程，那你就变成自然。 你学完你的课程，你就变成自然。 没有学完，那还是不自然。 没学完，那就仍然自然。 修行人跟没有修行的人就不一样，就是修行人越来越清楚知道他的不自然。 修行人和修行的人的分别就是修行人越来越知道自己的不自然。 没有修行的人一直想他的不自然就是自然，就是颠倒。 无修行的人就一直在想自己不自然就是自然，这个是颠倒。 那这个颠倒，怎么处理？ 颠倒怎么处理？ 就是顺无量心。 是顺无量心。 所以是无量心，就是来顺无二法。 所以四无量心就是来顺无二法，不二法。 在无二法都是平等。 在不二法都是平等。 在我们的境界都是不平等。 在我们的境界都是不平等。 因为都是不平等，所以我们才有烦恼。 因为都是不平等，所以我们才有烦恼。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那就不继续在烦恼长的时间。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就不继续在烦恼长时间。 不了解这个道理，那烦恼继续长的时间。 不了解这个道理，就继续在烦恼那里长的时间。 为很多众生连续不断的继续在烦恼里面。 很多众生连续不断的都在烦恼里面。 因为有这样思维，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 因为有这样思维，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不自然？ 依照佛法，烦恼是不自然。 依照佛法，烦恼是不自然。 所缘不明显也是不自然。 所缘不明显也是不自然。 那，如果没有修行，我们很难相信这那些道理。 如果冇修行，我哋好难相信呢啲道理。 有修行，我们才会相信是真的这样。 有修行，我哋先会相信，其实真系咁样。 那第一阶段，现在破坏限制就是什么限制？ 第一，破坏限制系乜嘢限制？ 里面、外面破坏限制。 内外破坏限制。 里面、外面，执着、可爱的破坏限制。 内外执着可爱嘅破坏限制。 里面、外面不离中心的。不是可爱的，不是不可爱的。 入边出边唔理众生嘅，唔系可爱，唔系唔可爱。 如果你不理众生，你怎么要修菩萨道？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唔理众生，点样修菩萨道咧？就不可能了。 那如果不是可爱的执着，如果不是众生的，不管他，那就导演。 如果不是可爱的不执着，如果是中性的就不理他、 这个导演其实是很危险， 然后就讨厌这个、这个拒绝的不喜欢，这个讨厌其实是很微细、 我们有多多修行的经验，在我们能够了解怎么我们压迫、我们的导演的心， 我哋有多多修行嘅经验，我哋就了解我哋点样压迫我哋讨厌嘅心。 因为我们压迫我们的导演的心，所以很多问题。 因为我哋压迫我哋讨厌嘅心，所以好多问题。 很多宇宙， 很多忧愁， 很多忧忧， 好多抑郁， 很多时间，伤心担心。 好多世间嘅呢个操心担心。 你看现在那个Corona， 系大家睇呢个肺炎。 我们多半怎么反应？ 我哋大部分人点样反应？ 心乱，不稳定。 心唔稳定，心乱。 枯萎。 枯萎。 担心。 担心。 那为什么？ 点解？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然， 自然就是佛，不是我们， 自然就是佛，不是 我们顺了这个佛的境界，那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是自然， 我们顺佛的境界才可以了解什么是自然，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克服那些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克服那些问题， 那我们就不随烦恼， 我们就不随烦恼。 现在我们还会随烦恼，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道理。 现在我们还会随烦恼，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道理。 那了解那些道理，虽然烦恼出现， 了解那些道理， 它不继续。 虽然烦恼出现，但它不继续。 它烦恼不继续，所以生活的品质就不一样。 烦恼唔继续，咁所以生活嘅品质就唔一样。 这是修行的进步。 呢个系修行嘅进步。 来得到这个修行的进步呢，食无良心是特别好的修行。 嚟得到修行嘅进步，食无良心系特别好嘅修行。 那我们努力努力学。 咁系努力去学。 修在每天的生活中。 喺每日生活中修。 修在定里面， 在定入边修。 修在无分别心里面， 修在无分别心入边。 这样就最方便顺佛陀的境界。 咁就最方便系顺佛陀嘅境界。 平等的境界。 平等嘅境界。 在这个境界很容易度众生。 喺呢个境界好容易度众生。 我们的境界不容易度众生， 我们境界不容易度众生， 因为也度不了自己， 因为连自己都度不到， 所以先克服自己，用自心观， 所以先克服自己，用慈心观， 然后用这个心 对外面的对象， 然后用这个心对外面的对象。 这个外面的对象，我们还是思维，他跟我其实不一不一。 咁我哋思维其实佢同自己系不一不二。 我们的境界都是这样。 我哋境界都系咁样。 跟我们不一不一。 同我哋不一不二。 都是在因果的过程， 都是因果的过程。 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所缘， 所以我们注意这个所缘， 它不是我， 它不是我， 不过它也不是跟我，也是不能够分开的， 但是跟我也都不能够分开。 我们的时间的经验都是这样， 是世间的经验都是这样。 我们的对象不是我， 我们的对象不是我， 不过跟我也不 是不能够分开的， 但是跟我也都是不能够分开。 这样思维呢，我们就慢慢发智慧， 这样思维就慢慢发智慧。 发智慧就是了解什么是自然， 发智慧就是了解什么是自然， 什么是法人， 什么是法人。 顺法人就是四无量心的目标， 顺法人的四无量心的目标。 那好，那重要是做自己的经验， 重要是做自己的经验。 如果来能够做自己的经验，那些理论还是很重要， 不过要用来做自己的经验，那些理论都是很重要。 理论清楚比较容易修行， 理论清楚就比较容易修行。 理论不清楚，虽然我们努力修行，结果不会满意。 理论不清楚，虽然我们努力修行，不过结果不会满意。 所以特别菩萨道就是强调 Vipassana， 也就是最重要的 Vipassana 的部分，就是了解概念很清楚。 所以菩萨道观的部分就是最重要，就是了解概念很清楚。 Vipassana 其实的精髓是能够用概念，因为能够用概念，所以能够用我们的根顺法。 观的精髓就是能够用概念，因为人能够用概念，所以可以令我们的根顺法。 好，那让我们现在重复40分钟，说明方法，然后我们直接说。 现在我们重复说明方法40分钟，我们就继续收。 先